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抽筋， 人多 唔講冇人講上流到就 絕對 離地，講 粗口 多講 人 講多講 冇 人 講 冇 人 識上流到絕對 離 地。 播 書播煙 咪 啊頻道， 播書啊首播煙咪啊頻道， 係啊係啊，播書啊播煙咪啊頻道，唉 Run J 部咪最好咯， 天離地 BB 頻道啦。 我是探长。 哇，花生当饭食，听完沙滩翼，这一百是你们的。Ragazine 先是大家的。 其实呢都是再来 说。不是有这一百大家吗？ 第三節的北上頻道啦，咁我哋繼續講下即係茂名嗰單 PX 嘅嘢啦。咁我記得頭先阿迪都有問過，就係話喂，內地有冇報導啊？梗係有啦，而家唔驚你嘅內地，因為咪當你暴徒打砸搶咁去報導咯。你見到嗱，即係你話微博俾唔俾人留言啊？俾。你講啱聽嘅嘢咪全部俾囉，唔啱聽咁咪刪曬你囉。諗我可以讀下微博上面有啲乜嘢留言啦、啊。咁有位網友就話佢話在自己生活嘅環境周圍見過化工項目呢，誰都不樂意，但係大家就一定要理智，要理性咁去維護自己嘅權益，不能讓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了我們。且行且珍惜。 哦，理性論 係啦，好好親切嘅呢啲言論，全部都係話。仲有一個啦，理性文明嘅遊行抗議，全國人民都會支持。但係趁機想搞亂社會安定，引起人民與政府矛盾嘅非法分子，就應該嚴懲不妥。 呢啲係 software 寫出嚟嘅呢啲，我覺得已經係。 唔知係咪咧？ 已經係 software 都應該差唔多係。佢利用反對嘅幌子做著打砸嘅事，就必須嚴懲不貸。咁跟住仲有咧，就有一個咁講啦。佢話打砸公共設施係暴徒行徑，鄙視呢一種愚昧野蠻嘅行為。咁啊，再讀多個啦。佢話理性文明嘅遊行抗議啦，全國人民都會支持，但係趁機想搞亂社會安定，引起人民與這個，咦？哇！真係 program 寫出嚟嘅喎， 我想問 呢個已經下一個嚟嘅，又係咁樣嘅喎。 有冇一個係 人名都唔同嘅喎？啊，好嘢啊！但係真係群眾真 係有冇一個係話呢個化工廠都喺我屋企隔離嗰啲啊？ 揾下喂，可能有 系咯， 唔系啊，一其 实唔系，或者仲有，咦，可能揾到一个人，我住喺个化工厂， 系咯， 系咯， 好事啊， 系啊，好捻舒畅喎，住咗十几年咁样都有可能嚟。 喂，但系问住呢样嘢啊，即系头先你讲过，即系呢只嘅化学物料啦，用喺可能漂染啊上面啦， 嗯， 会唔会用喺食物度噶？ 食物嗱、啊，你装嘢嘅咪有咯。 哇！ 譬如你而家蒸馏水嗰啲水樽都有噶， 哦， 有 PX 料噶 ，OK， 系啊，好，其实好多噶、 哦，其实同嗰时三聚氰胺差唔打多嘅，即系塑化剂嗰件， 系啊，差唔多，你譬如啲树脂咧， 系 吓树脂英文应该系 polyresin 啦，嗰啲都有 PX 噶、嗯，一样有噶，好多都好多，其实好多物体。你都可以揾到 PX 成分噶， 驚到咧 嚇， 不如有冇人 你吸咗好多， 有冇人研究下呢個有冇啲美容啊嗰啲效果咧？咁可能會正面啲啊， 咁啊變咗硬膠， 有啲毀容效果， 即係或者會白啲靚啲啦， 係啊， 嗰啲咧 微博仲有啲嘢講咩？令我驚訝喎，我去微博呢排隊講。哎呀，屌我是歌手啲，讲我是歌手啲， 歌手我是歌手未唔系好 hot 噶咋？ 系咩？已经收皮啦。 文章嗰单嘢 hot 到话俾你听， 我又唔明。 文章嗰单真系 hot 到爆啊！真系，系啊，马尔尼啊嘛。 系啊，喂，但系讲翻，其实系我唔明一个 point 嘅系，即系点解反而系啲普遍嘅市民咧会知道呢只嘢系有毒嘅？ 唔係好喂，好多人都知㗎啦 ，PX 喺大陸，因為其實因為呢、這個呢種咁嘅 PX 化工廠，我頭先都講過，就係喺好多地方已經都引起過騷亂啊嘛。 哦， 係啊， 明白明白。 咁同埋就係佢整個嘅過程啊，譬如話今次茂名嗰個咧，佢係懶係醒目啲嘅， 係 因為點解咧？佢就譬如話嗱，佢試過去過江西嘅九江做考察啦，咁佢然之後咧就跟住。做好曬通氣會啦，成個廣東省嘅通氣會，其實好多傳媒幫佢手已經做啊，譬如又做好多正面嘅報導啦，跟住又話隻嘢冇毒啦，又話做好曬環評報告啦，又話做咗辦咗好多場嘅諮詢會啦，呢啲全部佢而家就講翻出嚟，佢話其實我做好多嘢㗎。不過，但係始終都係有啲人咧，就嚟即係借啲意咯， 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咯，係啦，咁然之後就借啲意就打砸搶啊咁樣咯， 幾撚似你咧，特首做嘢一樣 啊，咁個問題始終都係話就係話，因為你呢個唔係一個你選出嚟嘅政府，其實到最後都係嗰樣嘢，就好似頭先艾薇薇講嘅，就係、是、中國社會好多地方缺乏咗個信任度啊嘛。我點信得過你啫？你話乜都得嘅，係咪先？到最後你全部都係乜都係忽得嘅，咁即係呢啲咁嘅例子太多啦。 有商有量啊嘛， 係咪先？你譬如一啲，譬如話你近年真係好多啊，譬如話一啲重工業 ，OK， 污染咗啲水嘅含鉛量極高，跟住然之後我啲仔女飲 Q 咗，死撚埋。你同我講聲 sorry 就算啦，大佬，咁就係咁 個別事件， 呢、這個咪就先建設後治污嗰個問題咯。 哇！你又嚟 啊！所以冇即係呢個問題就係信同埋唔信。 但 係 忍耐多陣啦，因為習近平講過咧，佢係會同呢個污染去開戰嘅。 點樣開戰啊？ 宣戰啊嘛， 唔係習近平講， 李克強啊，李克強係所謂 李克強 啦，硬任務去完。硬手段去完成，唔係硬措施完成硬任務， 即係 但唔 係硬咯。 其實你而家明白佢講咩啦？佢係話人民係會向污染宣戰，係唔係佢啊？而家茂名嘅老百姓咪就係向污染宣戰咯。 哦、 OK， 咁同埋呢個嗱，我都話落風水佬就呃你十年八年。聽翻早一兩集北上頻道，我哋講福茂時候都講啦。類似嘅事件，你發生喺大陸，邊得俾你捱到一個禮拜啊？三兩日就已經扮瓜咗你啦！我哋都講咗係咪先？喂，大佬呢單嘢都係啊，捱唔到三日係咪先？嗰咪講，然之後嗰晚出嚟示威，一晚搞掂曬你啦！坦克車、荷槍實彈，扮扮扮扮扮，搞撚掂。邊有你嗰啲國民黨嗰啲咁戇鳩，玩咗三個幾禮拜啦，嗰、 啊、 個立法院都仲係啲學生都仲未講到出嚟噶，係咪先？咁、啊、所以真係好撚渣。 所以中國真係好過台灣好多啦。 所以真係 台灣真係唔係 阿馮總做完呢日節目係移民去大陸噶啦，真係安全啊嘛，係咪先？你睇即係大陸。幾有安全感，保護你嘅幾好啊！ 冇錯冇錯， 係啊！ 喂，講啦其他嘢啊！ 講下咩先？ 有咩講下飛機啊？ 講飛機，又講嘅飛機，唔係 喎，揾翻你咩喺北京機場嗰度 嚇？我哋做緊節目呢、這個。話好似話揾到個黑盒啊嘛， 唔係嗱，佢咧就 好似啊，仲係 佢話就探測到啲個信號， 係 咁咧，係嗰只咩龍號啊嘛，喺南極俾阿冰棍 失龍號 啊，咁咧嗰個咁樣嘅信息咧， 係 好大機會咧係吻合個黑盒嘅， 嗯， 就係咁啦。 其實我覺得呢個就嗱啲，反而我就唔係好想講啊嗰啲黑盒啦，我想講下其實就係上一個禮拜嘅時候啦，即係當馬來西亞政府咧，即係宣布咗話都差唔多係噶啦，跌咗落印度洋嗰度咧，咁你咪見到喺北京嗰啲死人家 族咧。嗱、啊，我又覺得係 水派咗咁多中國人， 你可唔可以用群情洶湧去形容咧？ 嚇、啊，唔係喎，得三兩個阿哥喺度。 我覺得係失常兩個字搞掂啦，係啦、 啊，咁樣打正 打嗰啲記者啊、 親人啊嘛， 掛啲相機啊、攝影機全部俾佢打 Q 爛曬啦。 但我覺得遲咗， 好似阿慈山講就係話，即係咁人哋失去親人。 水派咗咁多中國人。 唔係，咁真係好猛。 我聽到佢講乜？邊度你講蒙古咧？ 佢講咩啊？ 人哋話咩咩馬政府係殺人兇手啊嘛。 係啊。 咁我想同佢講，喂，你嗰個政府唔係姓馬，馬來政府。好心你抗議咧，搞政啊！馬政府、馬專隊。喂，屌你老母！你講，喂，我即係揀揀下你，你做乜你走去講嘢馬英九啊？政府好啲，你做乜走去幫嗰啲大學生啫？你搞亂曬龍真係，係咪先？嗰係馬來政府、馬來軍隊啊嘛，大佬，係咪先？咁我覺得嗰、那個 佢係馬政府咋？ 係咪啊？唔係佢係馬政府喎、 啊。哦 ，sorry。 馬專隊喎、 啊。我啲普通話唔係幾好。 咁啊，呢、這個其實我係覺得幾得意咯，即係啊，唔係咁我誒，我理解佢哋好激，我理解佢運動嗰個激心情嘅。係 啦。 唔係呢個又好可悲。 又有希望。 唔係，但我覺得，但我覺得遲咗咯。 係咩？ 我覺得應該好早就發冷炸啦。 點樣發冷炸咧？ 喂，大佬，你試諗下一樣嘢先。我覺得內地人。唔會同你拗一個月咯，喺一個失蹤咗家屬事件上，你套用翻香港，頂唔夠四個鐘就同你反撚一台啦，喺香港。 阿的總，你又知嗰啲片係唔係一個禮拜前？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嗱，你又成日譬如話頭先我哋喺微博嗰啲人，係 咯， 嗰啲你當係一個人啦、啊，或者阿群眾叫佢做個系統 ，OK， 指導 你又成日叫啲人就要理性 ，OK， 都聽到啊，遊行都要理性，係咪先？咁你但係你見到有時你見到中國人嗰啲反應又唔係太理性㗎嘛？ 唔係呢件事， 即係你譬如話你想點啫？話俾你聽，話俾你聽揾到，你又屌鳩我， 係咯？ 話俾你聽揾唔到，你又係屌鳩我。咁你究竟想點咧？ 唔係啦，但呢度我又會輕輕同情嗰班即係家屬嘅，即係我嗱我又會放大啲，就係覺得其實一開始件事我已經開始我哋幾個傾嘅時候咧，即係我哇幾耐啊，半個月啦嘛，差唔多 一個月 啊，哇一個月嗰時就係、是、嗰時個感 折騰嘅 個感覺就係話點解即係我都講過啫，點解中國嘅政府會喂咁 無能？ 系你咁嘅反應嘅，喂你試下，即係你當我崇美啦，你想如果美國有個飛機唔見咗百幾二百億，你俾啲咁嘅答案我，你同我講可能喺唔知咩飛咗個咩導養，你嗰度揾到啲油污啊撲街，跟住揾到油污啊屌唔係噶，我打柒你啦，係咪先啦？ 國際關係唔係淨係靠惡噶嘛，即係你有時見到中國啲發言論人都唔係良善噶、 嗯， 你成日見到佢都係咁噶，佢都係。我哋已經扎成咗馬親父嗰邊啊，盡早解決呢件事。喂，好似個政府係人哋嗰個馬親父，好似真係以為佢個政府咁樣噶嘛、嗯？喂，都好惡噶喎、 啊。咪但口頭唔惡咯，實際上咪做唔到嘢咯。 啊、 即係唔人哋都唔驚你，基本上。咪因為唔係個別事件嘛。你諗下菲律賓嗰單嘢之後， 係 夾咗佢條女走嘛。 日本嗰單嘢之後，喂，根本見到就係、是。唔係證明咧，即係阿習近平講得好啱嘅，即係只獅子仲係 沉 睡 嘅獅子， 係啊， 係 係 但係人哋真係好怕你醒啊，即係草亂巴閉咧，好撚煩。 你以後 入喺鬧敲， 係啊，即係我如果我作為一個唔係中國人咧，OK。我係真係唔想你醒嘅、嗯，即係醒嘅係好麻煩嘅。 唔係，即係我覺得嗰啲家屬， 香港係境外嘅。 咁頭先你講有一個捉咗嘅嗰個都可以提下啦，個上海女仔啦。咁呢個咧其實有啲內地嘅朋友真係咁同你講啊，去旅行啊、度假咧就真係要諗下。沙巴呢地方咧，傑斯我咧好早已經唔去啦。係 啊， 即係你代大佬沙巴香港人去先啦。我哋以前有一個好出名嘅明星過身，佢好鍾意去沙巴㗎，梅艷芳咪係囉。咁但係嗰陣時嘅沙巴係好好㗎，但係直至到有幾時我哋都停止去呢，就譬如話你而家呢啲咁嘅馬來西亞沙巴黐住菲律賓呢啲呢，或者甚至呢個菲律賓宿務嗰啲地方呢，你真係唔好去㗎，即係啲地方呢，因為而家係真係充斥住呢啲遊擊隊，你要自己知定先得㗎，你一隻已經瞓醒嘅獅子嚟㗎嘛。屌你人哋喂大佬人哋你諗下你真係打獵你會唔會去獵隻貓啊，你梗係獵隻獅子啦。你周一行出去你又驚死冇人知你係隻獅子咁㗎嘛。咪梗係捉你啦大佬而家係咪先。我哋有陣時候就慘啦，我哋本身係一隻貓嚟嘅。但係有陣時候俾人認錯咗係一隻獅子，就俾人捉緊埋。 你要捉埋，唔係你死唔死嘅問題啊！你幾十日咁行山咧，我同阿慈山呢啲會死人嘅大佬，日日行山大佬， 幾十日啦，日幾日我都死啦， 係咯，好難啦，所以唔去得㗎。所以我成日都講，你而家每一年你度假揾一個地方。是好撚複雜嘅一件事嚟㗎嘛、嗯、你諗下你要考慮幾多少。 所以全香港咪去曬台灣囉而家。 係囉嗱你係要考慮。 台灣唔啱佢哋嘅玩嘅。 我哋講咗你冇聽。 咪囉屌 一集先。你又講埋呢咁嘢。 所 以呢啲唔係政治不正確。呢啲係唔應該喺我節目度講㗎。我捋口水講喎。 係。 喂聽返前一集我同阿的點樣講。 唔係 聽點樣呼籲啲人。 台灣垃圾。 冇錯。 狗屎 係垃圾 嘅。 係呀。啱啱我啲 friend 話佢跟。的成地都是垃圾扑的梗係唔使再去啦。 係囉真係。 幾文明啊台灣嗰啲呢 咪囉 咪囉。 有眼你睇啦。 係囉 咪囉。因為我哋 但係要制裁佢。 係。 你服務你都唔過梗係要制裁佢梗係唔好去啦。 係。 唔 係咪總之好簡單。 總之制裁台灣啱 嘅。你講啲太撚複雜你聽返佢前一集 啦。 你肯定好簡單嘅唔啱你。 冇嘢玩。 冇玩一鮑魚冇 channel, 冇 LV, 你冇㗎嘛關你鬼事咩。 食嘢冇車節嘅。你要行30分鐘 。食親都係街邊檔。 冇錯。 呢個多鬼魚， 豪華嘅， 咪咯，跟住去到見到啲稻田，稻田呢度大陸冇咩而家， 係咯， 我阿不過唔係，喂真係冇喎，台灣嗰啲稻田，有啲冇七色彩虹水灌溉，係喎，佢真係可能去睇喎，都係唔好講， 唔係呢個收翻， 唔好講台灣， 冇 channel 啦，話俾你聽，係啊， 唔係咁你好慘嘅旅行，你又冇乜， 唔係旅行嘅好撚複雜㗎，而家，即係我成日講啊，你每一年其實去度假係最撚頭痛嘅。 嗯， 因為你首先要找到一個地方冇獅子啦，我哋唔好講蝗蟲啦，依家就講獅子， 係 即係冇獅子啦。 有啲人就誤會咗反犯嗰個， 冇利諗， 係唔係冇，總之冇啲獅子啦，又要嗱咁又要擔心安全咯， 係啦， 喂呢個就唔係講笑，真係㗎，你要諗下啲遊擊隊問題啦。 東南亞去得㗎啫， 東南亞好多咯， 唔係其實好多想傑斯講得啱嘅，菲律賓。印尼呢兩個地方，大家即係香港人食 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都係。馬來西亞你有個別地方， 個別地方，馬來西亞 馬六甲嗰啲咧，你都仲可以考慮一下。 近新加坡嗰邊就冇問題。 係新加坡危險喎、啊，新加坡會拉㗎嘛。 唔係新加坡有獅子。 拉乜嘢啊？ 唔係新加坡有獅子。 新加坡就唔係危險，新加坡係多獅子啫。獅城嚟 嘅，係咯，係咯，唔係咁你唔食得香口膠啊，又唔飲得可樂啊，又唔吐得鹹啊嗰啲， 安全 好危險。 嗰啲謠言嚟啫， 係咩？ 我去新加坡未啊，繼續喺咁度食煙食香口膠，你有冇見過俾人打過騰啊？我未試過喎，多撚魚啦， 係咪？ 新加坡有冇雞叫啊？ 唔系，但系好似 有啊，大佬， 我哋 北姑添啊， 哦、 但系好似唔俾光交喎，新加坡 咩啊？ 犯法噶， 咁 黐线，唔会事咁关你事 嘅，唔系咁男同女都可以咁样嘅， 唔系咁你讲翻，你真系其实冇乜地方好去嘅，嗱，你又唔会去，你又 唔系你要发掘咯， 小日本你一定唔会去噶啦，小日本一定要制裁佢， 去攞翻钓鱼台翻嚟咯， 咁钓鱼台喺唔喺小日本？ 喂，你真系你要听下北上频道。日獅子制裁小日本啫，咁你去得咯，咁嗰度咪小獅子咯，你明唔明啊？ 但個問題，我知啊，但個問題係調翻轉，其實日本都有好大問題， 有輻射啊， 係啦，所以係唔去得嘅， 安危嘅問題咯， 唔好去啦，唔好去啦。 咁啊，南韓我就真係唔知啦，我就唔知多唔多， 都唔得， 多唔多獅子啊？ 南韓都隨便獅城 嘅，呢個傷害咗隔離嗰個國家嘅感情啊，金大人嗰個國家嘅感情啊嘛，你成日幫襯嗰，你唔幫襯隔離嗰個。 呢啲唔係你，我就考慮兩個樣嘢啫，多唔多獅子， 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 係啦， 係啊，呢兩樣係好緊要噶嘛，即係譬如你譬如話有幾年咪咩咯，你譬如話你記唔記得嗰時咪有套摩摩茶咧， 係啊，摩摩茶， 摩摩茶嗰個後屘咪有一段時間都 沉咗啦嘛， 而家沉咗啦，唔係而家都幾沉下嘅嗰度，唔係嗰度係沉曬嘅，因為點解咧？嗰個我唔記得嗰個咩叫咩島啦， 馬爾代夫啊， 唔係摩摩茶嗰個島喺印尼嘅，但係佢好麻煩嘅。因為咧，嗰個咧，所以嗰個就唔係吸引到太多獅子去，因為太辛苦又 太麻煩啦。 因為嗰個咧要 又係冇 channel 又冇 LV 咯， 唔記得要坐內陸機啊，要坐內陸船啦，再去嗰個島嗰度嘅。 唔係咁又係嗰個問題咯，又係冇 channel 啦，冇 LV 啦，冇買一鮑魚啦，嗰啲梗係唔啱啦。 係啦，其實都係奉獻翻獅子。 三亞係最啱你哋嘅。OK， 係啦。 海天盛宴， 海天盛宴。 喂，有個有朋友，有個朋友話去完，話去咗海南咧，哇，靜咗好多喎。 邊個？哦，咁我唔知。喂，我仲有一個地方喎。哇，雖然我就冇逗留喺度啦，因為我今年我就要轉機啦。哇，杜拜啊！ 點啊？ 啲獅子真係多到咧，哇！哇，去到成個機場咧， 係 哇多到咧，哇真係堅啊！ 你以為去咗呢個白雲機場啊？係佢， 我話俾你聽，點咧？嗰個 杜拜， 而家杜拜個機場啊，唔係嗱，我唔係講笑，嗰個 duty free 個地方， 係 你入到去咧，直情嗰個感覺係同喺你一大東門一個商場， 東門 啊，東大冇嘢， 佢嗰啲營銷方法啊，全部係。將佢搬到去係迎合到啲獅子嘅， 係 即係 梗係啦。 你都唔買啊？ 咩？ 快啦！ 嗰啲賣電子產品嘅就揾兩隻大喇叭出嚟喺度 boom 嗰啲咧，江南 style 嗰啲咁嘅音樂啊， 獨支獨霸， 把聲係啦，我哋直情好親切㗎。我同我個同事兩條友去到咧。我哋要等幾個鐘頭轉機啦，咁啊， 睇動物園喎， 我哋係坐咗喺度等嘅時候，好多人，咁然之後咧，突然間有即係突然間， 你哋嗰個位有冇落？ 我哋就兩個人就你眼望我眼，咁然之後就，咦喂，我哋好似感覺到啲嘢，我話你又感覺到啲咩咧？我感覺到係感覺到啲嘢啊，講唔出，咁大家諗啦，冇錯啦。東莞長安啊！ 換啊，剛剛曬， 係咪啊？好親切 嘅，嗰陣時咪話杜拜有個島咧，未起到一半嘅， 嚇， 即係有個咩嗰個 人工島， 人工島係冇起翻啊，即係 唔知啊。阿布達比有好多人工島起緊嘅， 如果唔係咁應該自己有個區咧係 哇，好堅啊，真 係 好犀利啊！ 呢啲咪有世界觀咯，咪就係嗱，杜拜一個好 哇，杜拜嘅地產係 係 啊。 直情獅子買曬咁就係㗎，好勁㗎，大佬。不過近年就冧咗好多 㗎， 係啦。我以為樓啲樓冧添，樓價 嘅。有冇啊？我唔知有冇喺度講過咧？ 應該冇啦。 嚇？係當冇啦，係。係 啦， 再咩講都要講啊？有冇魚子醬的故事有冇講？ 冇，好 似冇喎，真係冇。 咩？ 嚟 說 嗰 真係㗎， 就係話即係因為嗰度多獅子嘛。係。咁啲獅子就喂聽，即係有兩隻獅子第一次去杜拜，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哇呢度最出名係咩咧？魚子醬啊，今晚一定要食魚子醬啊！ 係咪杜拜出名魚子醬嘅咩？ 嚇， 即係我繼續 係啊，唔係俄羅斯咁， 唔知 繼續 佢就係咁樣啦。咁佢就去到一間餐廳度咯，跟住一坐低咯就話同我打三斤魚子出嚟。 喂，我 差唔多啦。 佢睇完門徒啊，劉德華嗰套咧， 即係佢個心態。 劉德華嗰套啊，有著門徒劉德華嗰套咧， 冇睇過。 嗱，門徒嗰度劉德華， 劉德華呢啲嘢， 嗰套好好睇啊！嗰套咧就係話佢哋劉德華就要出去同佢老婆袁詠儀啊，同埋啲女仔女就食魚醬，跟住咧個侍應就問佢：你啲攞匙羹啊嘛，跟住有個磅咁樣噶嘛，先生你要幾多啊？跟住劉德華：你睇小我，拎曬出嚟。磅喎，呢個磅喎， 有啲類似 咯。係啊，係啊， 因為佢你要明白佢嘅心態，其實可以理解噶嘛。因為獅子喺自己屋企食，譬如你舉個例啦，食白灼蝦咁樣， 係咯。 OK， 咁你譬如我同阿慈山，我哋呢啲咁嘅噸位，翻到內地食白灼蝦， 兩斤啦，起碼 起碼冇砌碼兩斤啦，你老母你又壓秤啦，又一斤十兩， 係咯， 十進制咁你知道冇十六兩， 跟住又死幾隻咧， 整兩斤好撚出奇咩？係 咯， 咁魚子醬，我諗佢都有少少認識，應該係。魚子係一粒粒噶嘛，咁你大佬咁同埋就係我哋都使咁多錢嚟呢度旅行，要食得好啲啊，唔通咁你半斤一斤叫冇面噶嘛？ 咁你 咪嚟個打三斤咯，打三千奶，哇！一嚟到 我知點解？ 你諗你知唔知佢後屘點食？ 幾錢啊？ 壽司 咪後屘就係唔諗知點食揾曬佢咯，跟住然後到最後人哋話喂，我俾啲餅乾你啊咁樣喺度掃下，哇！唔係咁嗰條友就諗咦？ 邊食得曬呢個西門？ 你老母食到下個禮拜都食唔曬三斤啦，咁樣數。 你嗰啲大餅要 我攞兩隻湯巾嚟， 係 咁咪你一斤我一項， 好似食粥咁食咯。 但點計 啊？一斤我一項咁樣咪食咯。 西米露。 喂，大姐，我想知几钱咯，大姐，我想知几钱。 嗰单嘢咧 系 系经典嚟嘅， 系 埋单咧。总之咧系食咗几十万人民 币，好少都。 佢唔系，因为佢仲有叫其他嘢噶，仲有叫咗 仲写落啊， 好贵嘅红酒啊，之类类。 高手。 咁后屘嗰两条友，嗰两友都坚啊， 系咯， 佢。喂，佢係好豪啊！佢諗住呢餐都應該要食十零萬人民幣啊，但係都唔夠找數。哇！總之我都唔知幾多堆鹹啊，大佬，即係杜拜啲堆鹹好撚散噶嘛。喂，我真係大家翻去折下啦，仲要三十幾萬人民幣，你睇下大約係幾多堆鹹咯。咁、 啊、 總之就係唔夠錢找數，後屘就要揾。佢當地有，你知都係當地獅子多嘛，即兄弟多啊，大撚班人救你啦，卅幾嗰個就唔係好大問題，即係後屘做就好容易，佢就揾到人救佢。不過嗰餐即係好出名啊，因為食咗三十幾萬人民幣，跟住食三斤魚子醬、啊，屌你老味真係 有冇咁撚多錢啊？屌你老味， 呢啲嘢 call 阿慈山都幫唔到你手啦，真係。 唔係，但我中意咧，佢最中意用個打字啊，用個打字啊，即係佢 唔係一定係打字。 唔係，佢期待你咧 打三千萬， 係啊，即係食海鮮咧，喺啲魚缸度釣生猛釣啲魚出嚟， 唔係啊， 挖佢啲魚子 佢真係以為海鮮嚟㗎， 幻想咧去啲日本料理嗰啲魚子咧， 係啊， 嗰啲啊，一 pat pat 咁樣攞出嚟。嗯，唔係好多啫。 係啊，呢個故仔杜拜無人不識嘅，我哋咧好出名啊，係啊， 好想知道三個邊個嚟。 所以啲獅子真係瞓醒，好勁啊，大佬。 好啦， 係啊， 旅行嗰度差唔多啦。 仲有咩啊？ 哇，你唔係要講呢個咩？ 我講咩？我話嗰啲網友都講， 唔係講要講嘅，一定要講嘅， 傷心事嚟嘅喎。 即係近排 講乜嘢呢個先？ 講中國文人的故事。 講翻伏某啦， 講伏某， 講翻伏某啦，就我個偶像出嚟講嘢啊嘛， 係啊， 龍應台啊嘛。 文化部長， 文化部長，佢講啲咩先？有冇人復述到？ 講嗰啲咩啊？好長喎，我背唔到出嚟喎。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話佢對個學生， 學生唔理性啦。 即係佢又好。即係 有啲和平啲嘅手段啦， 類似啦， 衝動啦， 好體諒啲，即係佢好體諒啲學生咁樣啦，類似，即係有愛啲學生啦。咁但係用咁樣嘅方法表達，即係佔據 錯嘅手法啦。 係 啦，應該和平。 復述下先，佢就話咧，佢喺立法院咧就唔係佢話佢就即係對呢件事咧，佢就話佢愛死嗰啲年輕人，愛死他們啦。 係 啊，因為覺得佢即係 所以愛死 好型啊，做得 OK。咁啊，讓大家咧就關心咗服務啦呢單事件啦。咁但係咧，佢就即係轉一轉話題，咁佢就話咧，但係咧喺個行動層面上嘅太陽花學運咧嘅組織啊、分工啊、宣傳啊，同埋形象就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啦。 唔係香蕉學運咩？ 係太陽餅學運。 太陽花。咁佢話幾乎咧六十年嚟咧，台灣嘅社會運動咧都未試過咧搞得咁成功嘅。咁佢話，但係對呢一次嘅社會運動咧，佢就打100分。咁啊，直言咧呢次咧就係、是、愛死呢班年輕人。咁但係咧，龍應台就話佢話，但係咧喺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是、讓大家去關心服務咧。佢話呢班年輕人就做到啦，但係咧就喺個思想層面方面咧就非常之薄弱。咁啊，佢非常贊成呢個學生嘅即係用一個合法或者和平方式去表達訴求，但係就唔贊成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佢話佢以一個服務一個政務官嘅身份，就要求年輕人咧就退出立法院議場，並且咧就將國會嘅議場咧就還翻俾呢個咧立法院。咁啊， 即係如果 出自龍應台嘅聲音， 如果大家有聽北上係嘅忠實 fans 咧，就其實就引用咗 多次。 多次引用 ，OK， 甚至係拎埋本書嚟讀，即係都少，都唔多，即係傑斯都你都唔多會咁樣拎咁多書嚟出，即係引用啲 好少拎書，我都 即係少啦。係 嗱，我又試下拎翻《野火集》呢本書啦 ，OK。咁啊，曾經就佢又喺《野火集》入邊咧，我揾到一段咁樣。呢本書真係我嘅聖經嚟，即係我好中意呢本書。咁啊，我揾到兩段佢係咁講嘅。喺80年代佢寫呢本書嘅時候咁講啦。佢話：我哋嘅大學生啊，係不會鬧事嘅一群。喺考試、舞會、交友嘅世界中，沒有什麼值得鬧事嘅題材。喺是非善惡都已經由父母、師長、孔子、孟子落咗結論嘅世界裏邊咧，冇咩難題值得重新。反省、費心判斷， 在明哲保身小做小菜环境中根本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太过天真单纯安分听话，但是如果闹事亦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他说四年一过，咁佢话呢班学生咧就会变成社会嘅中坚，一个唔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断是非、不敢行动嘅社会中坚。公车应唔应该涨价唔清楚，路边水管爆破唔关我事，公营机构蚀咗几多纳税人嘅钱唔知道，核电厂会唔会危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唔应该告发唔知道，台湾哪里去唔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嗱，呢個就係八十年代當年咧，龍應台寫 到而家。 咁呢一篇散文咧，就個名就叫做《不會引號鬧事的一代》。OK， 呢篇嘢當年寫完之後咧， 套用 俾國民黨 ban 咗， 頂到嘔啊！唔就係 禁文啦， 禁文咁就 係。咁啊，呢篇 而家都適用喎。 係呢篇 出自同一個人啦。 用咗個網絡嘅術語咧，就係俾好多人 share 嘅，係啦，即係呢個其實社運界啦、學運界啦、中港台三地都係啦。 係 咁啊，即係好近。點解咧？因為你仲記得傑斯，記得我仲 send 個 send 本書，佢叫攞簽名俾你。 係啊係啊，佢就簽個名俾我嘅。 係， 嗰本我就擺咗喺屋企啊，嗰本我唔敢拎出嚟啊。咁啊，呢本就睇到好似就係爛咁滯㗎啦，已經。咁啊。我都喺即係我自己都個感覺就係咁樣啦，即係其實係有啲心傷嘅，因為出自佢。咁但係其實都近年嘅龍應台都我可唔可以講叫變咗咧？ 漸變啦， 漸變。我就係覺得就係佢做翻佢應該做嘅嘢啫，因為佢自己已經係一個官啦。OK， 做咗台灣嘅文化部部長。咁譬如話近年佢都做過幾單嘢都好惹人非議，譬如話早幾年就。當中央台話要打入去呢個台灣嘅時候，佢竟然即係支持嘅，佢竟然係支持嘅，咁仲話即係唔怕㗎，我哋台灣人質素高嘛，係唔會俾人洗腦㗎，咁樣只係多啲競爭啫。呢個真係廢話到不，即係冇得再廢話。咁啊，今次呢個又係咁樣啦，即係我諗學生佢嘅冇人會覺得佢唔支持學生嘅 ，OK？ 因為整本《野火插》入面其實就係佢批判嘅嘢就係話台灣人不聞不問，好多嘢點解你唔會 冷漠， 每一日見到都唔會生氣 ，OK？ 點解唔會出聲？同埋就係今嘅當陣時嘅台灣嘅學生，個個都對社會係漠不關心，咁佢做咗好多批判性嘅文章，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八十年代即係三十年後咁，而家就又另一個面孔。 嗯， 唉，咁我就係咁講啦。即係其實身邊真係有，其實又點止一個龍應台係咁樣啦。即係我喺京城都講過一次，其實係可能有一日我自己都會變成咁嘅。OK， 即係人長大咗咧，我諗求一個安於現狀啊，求一個社會穩定，可能係好重要。可能而呢一種咁嘅社會安定，求一個咁呢個咁嘅訴求，可能係當你年青嘅時候，你未必會理解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我係支持，我到今日我都仍然係支持學生去尋求一個改變，因為我覺得即係無論喺台灣或者香港。是真的需要這種改變，但是可能老人家或者即係可以做到的事未必多，我諗我主那個主要的動力仍然會在翻年輕人度啦。咁我覺得即係唔緊要嘅，即係我多謝，我都係嗰句，我都係多謝龍應台，即係再一次幫我哋演繹咗一個人版咁嘅。嘅嘢啦， 唔係呢兩本書，我覺得呢本書因為我就係睇《千用文明說服我》先嘅，即係我係即係《千用文明來說服我》，咁我就會，因為我第一本就先睇嗰本先嘅，所以 寫俾胡錦濤 嘅，係啦，所以我嘅，但係成本書都好好睇嘅，即係成本書，咁我即係我覺得呢本書睇我心中同埋《野火集》就正式成為上咗神台咯， 嗯， 因為即係已經。龍應台已經唔會再出得翻嗰啲咁嘅文章 嘅。我唔知啊，我又唔敢咁樣講啊。 即係我有咁嘅感覺 咯。會唔會第日佢又做佢當佢做完呢一個官之後咧，嗱應該都就係做完啦。 係 馬政府真係會落台噶嘛？應該都，但係如無意外 係 有咁嘅機會先啦。咁佢落咗台之後，如果民進黨上台，我諗唔會揾佢啦。 咁啊，然之後佢又會做翻個作家嘅時候，佢又會唔會再寫翻本《野火雜二》出嚟嘅、嗯？即係好難講啊！係啊，即係原來即係都係一個角色扮演咁樣。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唔好因為佢個人而去否定《野火雜二》一本書，或者仲有佢其他嘅作品，譬如話《請用文明說服我》啊。嗯，又或者再近啲嘅1949啊，大江大海啊， 大江大海係冇錯， 係一個好嘅作品嚟嘅，同埋係可以俾到好你好多啟發嘅，好、嗯、多思考。咁我覺得即係一件事還一件事咯。你可以唔中意龍應台，但你可以中意野火站。 睇下呢個言論出咗之後，有傑斯留意下內地會唔會解禁咯、啊？龍應台啲書 唔係啊，龍應台，龍應台。 系啊， 龍應台其實 野火集應該好難揾啲。 龍應台，我睇先啊，有幾本書其實已經有 後期嗰啲咯，咩安德魯嗰啲就得咯。 安德魯嗰啲有，係啊係啊，安德魯佢安德魯佢仔嚟噶嘛。 嗰時突然我哋突然有延續，突然有延續得冇 啊！啲題外話，我個女嘅學校咧，嚇即係曾經啊，唔係係舊年嘅事咧，都鼓勵過啲學生咧，就走去睇龍應台書。 O K。 咁但係佢哋推薦嘅書就係都係安德魯嗰本。咁但係我覺得 O K 嘅，如果你俾一個年輕人咧，就入門版咧睇安德魯係唔錯嘅。 啲文筆真係中文啊，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起碼真係正正經經嗰啲中文咯， 真係靚。 唔係睇嗰啲就睇我哋推介嗰啲嘅啦嘛。 咩煙花先生？ 唔係，我覺得我想講多幾句就係其實即係。其實係每件事大家都可以學習嘅，係 OK， 即係譬如話龍應台呢件事都係一樣，其實係俾我一個多種學習，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啦，譬如話而家你見到香港好多時我哋都會將好多事情即係非黑即白嘅 ，OK，、嗯、譬如話。我驚我解釋唔到出嚟嘅，即係 唔緊要呢個。 譬如好多時就龍應台講嗰啲咁嘅嘢， 係 我哋以後將啲書燒撚曬佢 ，OK， 即係一種好激嘅做法。嗯、但係我覺得將啲嘢拆開佢啦、嗯，即係試下係啊，即係每個人其實我覺得好嘅、嗯，即係話俾你聽，原來龍應台唔係即係有好多面嘅 ，OK。咁你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到佢一啲一面，亦都可以有啲角度，亦都未必接受到嘅。咁其實可以將佢拆散佢嚟做嘅。 突然間就會有， 你明唔明我講咩？我自己都唔係好明白 我自己 講乜。 我明你意思。係即係係啦。同埋反而我覺得突然間我又會諗起即係大家即係譬如諗起而家譬如之前啲學運領袖嗰啲咧，即係柴靈已開起黃丹嗰啲咧。 嚇！ 即 係 又係 你呢個舉例都 即係又係會當佢之後嚇、啊，即係 可以否定佢嗰一個時代做嘅嘢嘅貢獻。 冇錯，冇錯 ，exactly 係多謝幫手，即係睇你係啊舉個。 我相 信即係你明白你唔中意今日嘅李陸或者柴玲，係係 係， 但係你唔可以否定佢八九年嘅嘢噶嘛，同埋真係噶，即係我諗 調翻轉咯，即係今日呢個。即係呢個中國幾咁強大到，你可唔可以抹殺當日做過啲即係傷天害理嘅事？ 哇，講到出 啊！翻轉嚟講嘅， 好嘢詞 咁啊！呢個我就幾有定論嘅。 係 1921年創黨嘅共產黨，到依家都啊冇乜嘢令我可以接受到。 係， 唔係都有少少嘅。我諗當年你話譬如話陳獨秀啊、徐秋白啊嗰扎咧，都係啲理想主義嚟嘅。即係呢個。其實你無論講緊1921年嘅共產黨，又或者講緊1989年嘅柴玲、李陸嗰啲，其實都係可以俾今時今日嘅年青人一種借鏡，特別係香港年青人啦，或者再加埋台灣嘅服貿嘅事件，即係你哋喐，即係係就去行動啦，少啲講，多啲做啦。呢個地方，呢個社會係屬於你哋嘅，唔係傑斯嘅，真係嘅。即係我成日都講呢句。我唔死又大半世，死就一世㗎喇。咁即係我改唔改變對我嚟講呢係不大嘅、啊。當然啦，可能係我個女嗰代可以受益啦。但我覺得年青人真係即係我想你要改變個社會係真係要靠年青人啦、有理想啦，有個衝勁啦 ，innocent 一啲啦 ，OK？ 你認為做你自己相信做嘅嘢啦，因為你個人長大咗，你睇龍應台就係啦。有好多嘢可能要兼顧啦，人情世故啦 ，OK， 仲有就係心態又可能唔同咗啦，因為即係幾廿歲啦，仲喂 搞咁多嘢做乜啦？動亂嘅喎，會亂嘅喎，台灣係咪先？乜乜乜啊，會諗呢啲嘢。咁啊，不如安定啲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即係人大咗個心境係會轉變嘅。 唔係你入咗建制就兩回事啦。 係 係，咁呢個都。 係咪呢種就係再睇下年青人你嘅包容性有幾強咯？之後就話即係唔好一棍就將今日嘅龍應台完全否定佢，因為佢曾經 beautiful 過，我哋唔應該忘記佢當時好 beautiful 嘅一個龍應台㗎嘛。 嗯， 係咯，就係咁咯。係 咯，大家有時間睇翻本《野火集》咯。 好啊， 嗯， 仲有冇嘢？ 台务 冇台务啊， 台务啊， 台务啊，台务啫、 啊。台务啊， 喂，帮我老友记宣传下两个新节目先啦、 啊。 台务 rap 假新啊几样嘢啦，台务新节目首先就系 Ugene 啦，要一股定输赢嘅，咁、啊都同内地有关喎、 啊。系啊， 系因为讲好多股票股。 有位新拍档就叫希少，咁啊，即系咧每个礼拜就有两日都会有啊 Ugene 哥嘅節目啦、星期二晚就今日講古仔，咁、星期三晚咧就一股定輸贏，咁、啊好多好多上一個禮拜佢上過去茶館咧，就好多茶都好中意。 哇，佢好犀利喎，尤其是講呢個維穩啊， 對呢個股評， 佢其實個貢獻係好大，冇錯啦。即係佢係為呢個財經佬咧，係嗰個形象 洗脱， 係啊，即係改 多咗一啲，多咗一啲 加 咗 正，係啊， 即 係多咗正面嘅嘢落去。 即係除咗一啲數字嘅經濟啊，即係唔係淨係向錢看嘅，即係除咗向錢看，都有一啲。 少咗一陣銅臭味，係咪？即係咁講，咁啊，所以姚尊貢獻好大。 第二樣嘢就係、 是，姚尊其實成日都化名嚇住其他節目 嘅， 大家留意 一下。因為化噶嘛，係啊。 咁啊，呢集再之後嗰個禮拜咧，就是、欲火二就出埋啦。咁、所以就春茗裏面講嗰五個新節目咧，就會全部免曬啦。係 咯、 包括就係《星星的孩子》就出咗第二集啦。 OK， 咁啊，全部都出。 喂，好聽啊！第一集我有聽啊，我覺得正啊。 其實《 星星的孩子》 即係我哋身邊嘅朋友可能就將會有小朋友或者已經有小朋友， 不 妨介紹俾你聽。 冇 錯， 留意翻，即係佢哋可以留意翻，即係一個細路仔嘅成長啊，即係有咩要留意啊？可能即係初為人父母嗰啲，咪聽下咯。 專業啲啊嘛，人哋嗰啲講， 即係真係一個即係睇護理方面啊，或者做社工啊，嗰啲嗰幾位主持係真係犀利。 之後都會請其實因為錄過幾集嘅先出街，咁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喺即係對嚟講係都完成咗件事咁樣咯。咁另外講翻北上啲打賞前，我想講幾句。 喂，打賞前係啊， 點解咧？ 未做、啊， 因為就要好多謝嗰位網友。咁因為我之前咪講過話，我哋個網頁有啲廣告嘅。咁啊條數就有咗，咁但係就未過户嘅。 Okay. 我就見佢有條數計，即係因為我上網睇住佢就話俾你知你嘅廣告嘅收入咁樣。咁當然一係都未落到户口咧，就 我哋咁啦，下個禮拜啦，我同的哥都失職㗎啦。的哥啊未 check 數啦。 唔係，因為我講多少少啫，因為我個網頁咧佢就話俾你知嘅條數幾多。咁咧佢就幾個唔同嘅狀態，就譬如話即係 有冇 kick 多咗？ 要 approve 我就係要咁嘅，因為我嗰時講過就係話咧，我預期咧就希望有譬如假設有2000蚊咁樣，咁然後咧就可能有譬如1000蚊入打賞錢每個月，咁我覺得都幾開心啦。咁暫時咧三月咧係有3000幾嘅。 哇！ 咁除對開都係千七咯， 即係幫手，即係真係有呼籲。上次個呼籲係有用喎。 咁就好感激，因為個網頁呢個月都寫咗幾鑊啦。 係咯，七除八扣，即係好似女士啲 M 度咁樣，你減埋嗰幾日都係得個廿日到。 即係應該有好多網友就話：，屌你咪又上唔到，又叫我幫咗，唉好啦，再照 kick 啦。咁我就好感激你。 哇！太感激啦，太感激啦。OK， 即係唔諗到有咁多，因為你知嗰啲啦，1000幾毫嘅啫嘛，一次。咁啊又多千幾蚊進。 但係正式落户口嘅時候就再同一定同各位網友講啦。 咁啊。關於打賞前啦，幾個禮拜前講嘅歐八咧，其實我哋冇喺呢度再 跟進，係咯，再講。 其實有跟進過嘅，話俾你聽，又跟進咗啲，又跟進唔到一啲，咁又點嘅？歐八嗰單事件咧，就佢發生咗之後咧，其實咧就我話我攞到佢電話，但係個電話咧係好離奇地咧係打唔到嘅。 哦、 即係關咗機嘅， 踢咗啦。 咁啊，因為我諗嗰段時間咧，一路都已經有人係 mon 住佢啦。咁所以就因為佢探病嗰度都係啦。咁後屘咧，我就其實我個朋友咧，佢又再俾咗另外一個歐八嘅朋友嘅電話俾我。咁但係因為啱啱就搭住咗咧，我去瑞士嗰段時間嘅。咁所以我而家因為啱啱翻嚟，咁所以我就要 翻到嚟我再揾佢啦，我就嘗試再會揾佢啦。咁所以就我希望下個禮拜我可以有少少進展，睇下係點樣啦。同埋就係我要揾翻我啲兄弟姊妹啦，睇下嗰個即係尋找新個案嗰個進展係如何、嗯，因為都差唔多四月啦。咁、嗯、希望大家體諒。是我失職的，因為實在太多事做了，這段時間即多到呢、嗯、我自己都搞不定、嗯嗯啊、 錢就多了一點的、嗯、我知道、 okay、 PayPal 好像多了幾百元到一千元啦，這個禮拜、嗯、 繼續是有些新的會員很感激啦，都是有時候另外捐個尾數就放下去， 是、啊、這個又要再又講多幾句啦，真的要多謝。其實以往有很多入 Bracket 先嘅做會員嘅網友咧，其實好多都有順便搭單咧，就整多嚿錢咧，就擺喺北上打賞前嘅。咁、 嗯、 而我又好衰啊，有陣時我好多時都未必日日會 check 住個電郵啦。個電郵就 go to cn08@yahoo.com 嘅。 唔係因為咧就咁樣嘅，我要解釋下，因為咧有啲網友如果通常佢有捐錢打賞前咧，我就會 CC 埋俾你。 冇錯啦，阿馮總有做呢樣嘢嘅。咁或者有啲朋友其實佢仲記得 go to cn08。嗰、那個Yahoo 嘅 email 咧，佢又會 send 過嚟俾我話俾我聽。咁、 okay、 所以咧就又呢班朋友其實我有時候我會覆翻佢哋嘅。咁啊順便即係而家又講，即係又同佢哋大家講聲多謝啦。咁啊所以大家嘅心意我哋係收到嘅，但我哋希望就係繼續支持北上打賞前，咁我哋就繼續盡快就揾到個案，咁我哋就可以幫到其他人。咁下個禮拜就等啊馮總咧就。 希望有好消息啦， 好嘛 ？OK，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最後就將呢只歌就送曬俾所有嘅網友啦，多謝曬大家。咁啊，呢只歌係一隻我好鍾意嘅歌嚟嘅，1983年一個現場嘅版本啦。唱歌嘅朋友係一對男子嘅組合啊 ，Daryl Hall and John Oakes， 咁啊，歌名叫做《Wait for Me》。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拜 拜， 拜 拜。 in all the light. It's fine. Yeah.